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咱们还是跟这个叶檀啊，咱们著名的经济学者啊，这个经济专栏撰稿人， 对， 你也算金融分析家吧，嗯， 关注的比较多。 对，对，咱们这个小叶子谈，我得跟你多学习。 对，因为最近流行一句话说，很多人说钱不是问题嘛， 啊， 余下来一句就是没钱才是问题。 就是啊，我为什么学习？那天咱们跟你就还讲到，就是说某些这种金融资本家他们在这儿乱搞，把我们全卷进去了，把我们老实人都卷进去了，对吧？他们除了是，我现在发现就连我 追求政府在这里监管的责任了。香港现在政府被追得很厉害， 嗯， 就是你银行如果说有些金融他们在用一些合法的骗人手段忽悠小老百姓的话，现在捡垃圾的人一辈子积蓄20万就迷你什么什么就没了，就被银行，所以现在政府现在出手要监管这些事情。 说到底啊，是美国政府还有那些投行还有那些评级机构所有参与在内的这些，他们充满了谎言，他们在骗人。因为你比如说啊，像中国这样的银行啊，他虽然说做海外理财啊， 嗯， 其实次贷到底是什么太复杂了，搞都搞不懂， 没错，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信息严重不对等的， 对，所以他那边评级公司跟你说，对不对？什么什么惠普啊这些跟惠誉啊跟你说，这是三 A 级哦，这个是优质债券哦，然后两方债券有政府美国政府隐形担保的， 嗯， 你买不买？因为你买的时候你是当优质债券买进来的呀。以为可以100%有保障的， 都是学了赵本山的那个词儿，忽悠， 忽悠 啊！ 哦，原来美国 投资银行基本上就是忽悠银行， 美国才是真正的大忽悠。 哎， 这下忽悠好了，华尔街像你这样的金融分析家，嗯，也都失业了不少。那有人拿数千万美元年薪依然照拿呀，什么海边度假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你看女孩子就惨了嘛，你知道吗？我给你徐老师，我给你看一下美国花花公子，花花公子就是呢，你知道吗？咱们给大家看一下美国的，你瞧没有徐老师 ？Playboy， 这是什么？金融危机，华尔街不少白领女性失业，于是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趁虚而入，准备推出华尔街玩伴女郎专辑，为这些女性找寻新出路。花花公子编辑说了，只要年满18岁，证明自己在华尔街任过职的女性都可报名拍摄裸照。这位编辑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女金融分析家将更有趣。我一下想到你了。 我不是华尔街。 不是，他上去的时候他下面的台词是这样写的，我在华尔街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忽悠，唯一的真实就是现在的身体。 嗯，也难说，也难说那整过。 对，也不一定了。 也难说。 对，我跟你说，但是就有人写的这个评论，我觉得有段话很文学色彩哈。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了华尔街的裸体时刻，这个世界上曾经最高贵的场所正在一件一件地脱掉它华丽的外衣，甚至解掉了它粉嫩性感的胸罩。它围绕金融衍生品这只曾经光滑耀眼的钢管，再为我们表演一场哀怨的脱衣舞。这个曾经柔嫩敏捷的脱衣舞娘，原来早被糟蹋得如此笨拙衰败了，她歇斯底里，她颓废萎靡，她昔日里是端坐殿堂的女皇，今日竟成了流落街边等待施舍的女优。就是说这华尔街 这个词儿啊，让我想起什么，就是巴菲特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叫裸泳，就是退潮之后才看得出谁在裸泳。他的意思是说，市场里边只有市场走低了低迷的时候才看得出谁真正的这个是高手。 哎，这比喻很精彩。 对呀，才看得出裸泳者，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经常用的。我是在想，现在华尔街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潮退了，那个裸泳者是不好的呢，还是好的？ 当然是不好的。 就谁光着的，大家就看出来了。 谁光着，大家 这市场涨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穿呢，对吧？ 所以说那个华尔街现在那些女职员去当脱衣舞娘跳钢管舞，但华尔街本身已经变成天体育场了，基本上大家全在裸泳。 天体育场全光着了。 对，就这么一个。 所以我注意到他原来啊，在这个之前他写文章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美国是老大，让我想起周星驰那台词嘛，能力大责任也大。说他就不主张美国搞单边主义，就谁都能搞单边主义，你美国你作为老大你不能搞这个单边主义， 不行。 哎，你给我们讲讲。 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就有一个比如说像投名状那些电影一样的，你是我们就拿黑社会来说，道义有道啊，就是说你要当老大的话，你得第一保持均衡， 第二保持一定的公平，对不对？你得菩萨雨露啊，你不可能就是照顾着你两三个特别好的亲信，或者一个亲信都不照顾，然后只顾着自己赚大钱，这样的人肯定是光杆司令啊，到最后要被推翻的。 美国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嘛，但是现在就问题，你是老大的情况下呀，你把我们全绑进去了，好像中国也持有美国那么多国，好像5000多亿美元国债吧，是吧？那你全绑进去了，你这个时候你在你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话，这很有问题。所以最近我看一新闻，人家说原来有一个经济什么论那个会议叫什么 G7 啊， 对 G7 是吧？说现在 G7 根本没用了，得 G14， 为什么呢？你得加入一些经济体，像中国、巴西、印度，这大家一块儿来说事儿才行，不能光你。 不是 G7，G8。 G8 是吧？ 就我们景林兄最喜欢讲的 G8。 我是为了 但最近的，但最近呢，他们因为那个俄罗斯进入那个格鲁吉亚呢。所以他们现在要去掉那个 G8 啊，叫所以叫 G7， 想要做 G7， 但现在还没做成。 所以你看，把 G8 去掉了，果然这世界就彻底萎靡不振啊，是吧？ 这个不止啦，其实他以后肯定要把巴西啊、中国啊这些全都包括进去的。所以我觉得 G7 是远远不止啊，再加一个也不够了，然后要加很多进去。 美国反对你增加啊，英国、法国提出要增加，美国反对，因为他的理由是要同一个价值观的。那现在俄罗斯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啊，对不对？普京现在整天在柔道啊。 对对对。 同一个价值观啊，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啦，主要是一个美元的问题啊。你想想看，这个本来是欧洲推出了个欧元，对不对？这个煤钢联盟之后，然后最后变成欧元，希望欧元能够跟美元抗衡嘛。但是现在欧元其实实际上还是抗衡不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习惯的一个就是结算单位啊，还是美元。 这个我外行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跟美元，我们不跟欧元这么挺，欧元这么好？ 你想想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卖家说了算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很多出口企业，我也问过他们，哎，我说你们想办法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美元这样子嘛，你们想想看，比如说做一些外汇掉期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交易讲要讲降低交易成本嘛，你比如说以前结算的时候都是用美元的，然后呢那个出口商美国或者欧洲出口交易商跟你中国商人在结算的时候啊一直用美元，他就不愿意他就不愿意用欧元，因为欧元有一些现实的麻烦嘛，你结算清算啊，你这大家的在认可的时候啊， 习惯的 对呀、 尤其是在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很多贫穷的国家呢，他们还是用美元。我记得到开罗到埃及去旅行啊，那些小贩抓出去就是一句话，文达拉，文达拉，啊，任何东西都是文达拉，就他会这一句。 温德拉， 哎，就是一块钱，温刀了， 温刀了， 温刀了，那个中东的人也说的不清楚，就温德拉，温德拉，一天到晚跟你在温德拉。 他现在你看看啊， 不会说温优罗，温优罗，对吧？ 就比如说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啊，现在人民币虽然不是通用货币，但人民币也通用了，周边国家是通用了，对不对？ 坚挺的很。哎， 对，还有一个就是美元嘛， 云顶工厂都能用了。 他们用的就是美元嘛，对不对？所以你美元再贬的话，在他那儿还是没有贬。 不是，这意味着什么？就说是不是这意味着美国它实际还在占咱们的便宜呢？ 哎，美国的铸币税啊，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取消掉的了。它现在是剪羊毛，剪到羊皮上了，大家痛了，知道吧？所以在群起而反抗。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它的铸币税还会收下去，就剪羊毛还会继续剪，只不过大家羊群一抗议嘛，就是这个你剪的它动剪子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了。 还是说这个 我们弄了半天都是被美国人在剪。 还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就说这世界要换老大了？或者老大不太稳当了。 老大就是换老大，我觉得还遥遥无期。就是说，但是会由这个老大集团出来。欧洲如果说美元不坚挺的话，欧元，你比如说石油的美元，如果变成大家都学伊朗了，用欧元结算了，那美国的石油美元就有大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最近这次不知道，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就是东亚的货币基金啊，出来，就是800亿美元这个货币基金出来了。这其实啊，它还不光是用美元了，就是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持有对方的货币，互相给对方做信用担保。这说明 本来这三个国家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了吗？ 中日韩。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现在这个是 这个三国演义是 对 对呀、啊、 打架还差不多。 但是现在这个不一个太重磅的拳击手在那儿，就是三个人就得团结起来， 没错 就得团结起来，然后说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很吃亏的国家，知道吧？因为东亚手上的美元太多了，是被剪羊毛剪的最狠的，大家就说对啊，我们得赶紧三个人联手起来想想办法，不要被人家欺负的那么狠，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像以前欧元刚就是出炉就是酝酿的时候，现在亚元处于一个酝酿的时期，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结盟形成一个基准的那个货币组织的话，那亚元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跟瑞士法郎挂钩，瑞士法郎是最稳定的， 所以以后就三种主要货币啊，就是欧元美元跟亚元嘛。 哦，我头一回听这词儿，还有叫亚元的， 应该是在酝酿的过程中。 哎呦，这有意思了哈！三元，三元里抗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说的这油价，我还想起最近的新闻，你就这像我们这个小市民呢，弄不太清楚，就觉得哎怎么搞的呢？就是国际那个油价不是下跌了吗？都跌破了，都到80几美元了，都低最低嘛。然后国内的这个油怎么反而提价了？ 跟香港一样。 以前是这样子的， 香港 就是国内的油价跟国际确实是有个差价的，这差价差不多是在30%左右啊。我是听就是研究石油类上市公司的一个研究员说的，那确实是有个差价的。那人家一直在往上涨，然后我们还如果是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下，那石油公司就亏大了。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跌了这么多了，你现在还在那儿加，这个事情就很严重。因为啊，其实我们啊，既不是 公布一下它的利润看， 对呀、啊，问题就在这儿， 里面有多少是私人，多少是国家的，要全归国家也算了。 哪里归国家？我们这个国家不是还经常给他们石油补贴吗？你说虽然说那时候我们没加价，石油没加价，对不对？但是财政给他补贴了呀，那个补贴他还是说在说不够嘛，对不对？然后说卖一吨亏一吨。大家谁也搞不清楚，但是很多其实有一些我很尊敬的人，他们也提出来，就应该石油加价嘛，加到大家再也买不起车为止，看你环境还污不污染、 哎，就是环保优，就是 对对对对、 啊。可是你一点都看不出效果啊！你看现在的中国的汽车的增长，根本不因为这个，这值得研究啊，根本不因为这个油价这么上升而减少。 当然看不出效果了，你想想看，其实来说的话，它所以我认为啊，这个都是，这种都是一种，哎呀，我不想说太刺激的词。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公车？好，然后我们呢，就是在金字塔顶端的有多少人？就是他财富收入顶端的，他根本就是说对你的油价的涨跌他是不敏感的这么一批人。 对，但是现在你到北京啊、深圳也好，在早上的时候上班的时候7、8点你去看，大部分都是打工的人的车，大部分都是10万以下的车。就是金字塔顶端那是有，那是在夜总会啊什么什么桑拿的门口再停一大堆，早上上班塞在四环的大部分都是比亚迪之类的车， 所以 这些油还是这么贵啊。 你说到了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挤压的就是这帮中产阶层，就是他的收入是中等偏下的，对价格很敏感的这些人，他亏大了，就是他的受损最大。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车又有了，然后他每年还得交养路费，然后出去玩一趟还有什么过路费过桥费他还得交，燃油费你又不推出来， 呼吁他们 去讲。对，我就说怒极反笑嘛，这北京市民你知道吗？网上段子都出来了，当然这是胡说的，但不能当真啊。说面对地球上以美英法德意日俄澳等等一小撮国家的恶意打压油价，中某油、中某化巨头在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抉择，做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决定。逆势扬价，全面狙击美帝阴谋啊！然后说10月7号的北京街头，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重阳的喜庆，各阶层群众喜气洋洋的走到加油站，要求中国加油。加油站的小张已经连续工作7个小时了。当记者问他累不累的时候，小张说不累，一想到自己是粉碎美帝阴谋的一员，比吃了伟哥还有劲。然后开出租的不是这个啊，开出租的李师傅喜滋滋的告诉记者。 他之前在北京买的一个房子半年降了300块钱一个平方，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而中国坚挺的油价让他很有信心，他相信中国的油价永远都不会跌，他还兴奋地说涨一定要涨下去， 中国加油。 这是大家的一个幽默啊，不能介意。但是我怎么觉得政府出来的一些事儿啊，是因为我们不懂啊，经济学的知识不懂。你比如说网上就包括咱们说的政府降息啊、存款的这些哈，你看在有网民就会说了，说股市低迷是投机炒作的结果，房市装熊是开发商贪图暴利的结局，干嘛要让老百姓买单？说如果中国大幅降息，我就把存在银行的养老钱全提出来，说本来银行就是负利率，把钱放在家里，只需要拿出1/3借给需要做生意的熟人朋友，所得的回报比在银行放着都多。放在银行实际上是捐给那些黑心资本家，让他们去赚更多的钱，从而让你的存款进一步缩水。他们这是不是过激之言呢？ 其实是这么回事的，东亚这些国家，包括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的，都是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就是负利率，然后逼得你存不住钱，存不住钱怎么办呢？然后就只好去支持那个制造企业，支持大企业，然后大企业做大了之后，它那个经济就是有跳跃式发展，这就是它的经济路径的一种选择。 就是说银行的利息低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你存款没法用，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去投资买股票啊，买楼啊。 但是问题是惨就惨在这儿，你知道吧？就是说本来呢你银行利息低，那你应该就推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有点保障的投资品种，对不对？但是你现在问题是投资房地产吧，哎，它打压房地产。投资股票吧，股票从6000点现在到2000点。对不对？然后你再去投资债券吧，你一般还投资不了。你如果真的胆敢去投资高利贷的话，小心有一天被缴枪不杀。 哎，我听你说，好像现在在这个浙江就有这种高利贷的问题，是吗？ 浙江、东莞这些地方都有，非常严重。 是因为他企业没有这个资金？ 企业现在资金是非常的缺乏。 能高到多少呢？ 它不一样，它是根据企业的情况不同的。就是高的话就是2分利、3分利，最高的话你这企业风险很大，5分利也有啊。这个就是2分利以上，按照现在中国制造企业的这种毛利率啊，2分利以上基本上就是亏本，你就等着关门吧，工厂，因为工厂利润绝对没这么多的。而且当地的高利贷到什么程度，我是听当地企业家说的，非常严重，就是一般的普通民众，他已经涉及到一般的普通民众阶层了，不管是公务员也好，普通的工人也好，你有点闲钱你就投到那儿去了。然后呢， 什么叫投到那里去了？ 他有一种特殊渠道的，他有不同的渠道， 就是你放进去，他到时候给你 对呀 高的利息。 对呀、然后有的甚至银行内部也在这么做。 这个也就隐含了另外一个，就是比方假如是有民间银行的话，它可能就是公家的银行里边的这个黑的部分跟高利贷的势力的一个结合，本来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民间资金融资的话，也可能会被走坏掉。 所以你彻底放开来之后或者会好一点，因为它有不同的市场区分，它有可能会好一点。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中国制造业最糟的时候恐怕是12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银行它有一个收款期，每年差不多是在11月、12月。那现在因为企业风险都很大， 年关难过。 对，年关难过，现在真的要过年关了。为什么？因为企业风险都很大，银行就是说你贷出去之后啊，它基本上就收回来，然后它有的那些行业它是属于它重点控制行业，就是贷回来之后我就不放款了。那很多中小企业也是他们的重点关注行业，虽然说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说你要贷给中小企业有专项贷款，因为银行现在是一个经济实体，它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我贷给你，我风险这么大，到时候还要找我信贷员算账，对不对？我就贷给你之后哈，年关到了，这笔钱催讨回来之后，我就赶紧吧，我就不贷给你了。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啊，很多企业也还不了款了，那时候就会有一个破产潮出 现。而且他们都老实，跟杨白老一样，年关的时候还专门跑回家里，让人家逼债一番。 哎呦，那白毛女该上 Playboy 花花公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什么话呢？说一下。 不是我，你再说大叶紫檀、小叶紫檀嘛？我们上场第一句嘛。 对。 然后说比我贵。 嗯。 我的意思是比我工资高，比我这条命还贵。 就说现在原材料的价格。 嗯。 你说他就说紫檀呢、啊，我就想起就是人家说呀，说有些家里只要你用实木做的那个家具啊，仿木几年前做的，说现在不想要了，说卖几折能卖？懂行的朋友说几折卖，加倍卖。说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几年前你做的这个家具的这个钱呢，现在连材料你都买不起，是吧？ 是的，他现在基本上是实木这一块。 听下来就很同情的中小企业主，是吧？这跟美国共和党一个逻辑。那 McCain 现在也是拼命帮这个中小企业讲话，民主党呢基本上是比较像老百姓，他要保护老百姓。那个共和党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就危害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主要是不能做的话呢，老百姓也受苦，基本上还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徐老师有一点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分的话，中小企业主其实没权没势的，就是靠一点自有资金，他真的是老百姓这儿。他真的是属于老百姓这条船。 对，中小企业是跟老百姓在一条船的， 在一条船上的。只有那些说我银行可以大笔大笔贷到钱的，或者我权贵资本，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些成本问题的，这个才是。 我们照搬毛主席关于资本家两面性的分析的话，就是说他既有被上面官方垄断、官商勾结剥削的一面，但他同时也有压迫下面最无辜的民工的这一面。 哎，对不对？这辩证法不错。不是，我是现在感觉到啊，听你们这么聊啊，从中国到全世界，其实所有的都是个弱势群体的问题，对吗？你看美国人家在说呀，你们这些投机分子，你们拿着几千万美元的年薪，然后你们投机冒险，出了事儿之后， 让我们买单， 纳税人买单。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就是出台一些救市措施，人们发现，但是至少说人们担心吧，会不会又变成被那些大盘的大股东们被他们操控？实际上，这个作为中小企业或者普通股民，还是摆脱不了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这个命运。 实际上啊，到现在为止，中国资本市场出台政策只有一次是真正的为中小股民考虑的，就是中小股民得到一点利益的，就是在股改的时候那个强制性的十送三啊，就作为对价自付给中小股民了。 哦， 当时没办法，为了通过股改，所以他而且这个股市快要死掉了。所以他不得不逼着上市公司，逼着大股东拿点，你赶紧拿点钱出来吧。 因为现在讲应该取消印花税了，是吗？ 印花税啊，这个事情，哎，我倒是觉得是。